言葉の目も見えなくなったのは一体いつから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ああ雨の止むまさにその綺麗な飛び地の出発点終点と、この命果てる場所に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いいな。 Thank you.

再张开你双眼。 浩然，明天又用什么认真？以爱情为谎言谋生，就连一个吻都逼真。他一次次赤裸妄为。 Before couldn't love

围起来的球场，灰色的篮筐，钢铁的篮网，场中氧气取所有人的目光，不想当偶像，只想哨声快响，来自街头三对三人流还不够，全场盯人防守才能玩得够，面对我你准备死去村头，想偷三分球先吃的麻辣火锅，可以叫我小偷，我的手够灵活，一转手就破解所有防盗系统，我拥有清晰的理通，撞了导航追踪，篮板球自动到我手中，引擎已启动，你却太多漏洞，嘴巴像跳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这种运动到底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运球我发动进攻，啊，控球在我手解测，随我走，我的对手像木偶，轻易被操纵，故意犯规打我手也管不住我，你还说别再说，不要太啰嗦，相信我的假动作，别被我迷惑，轻易被我过，当我出手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坐在地上傻傻的看我，后悔自己犯了错，我习惯向后跳投，一个人停在空中享受寂寞，引擎一直动，你却在多漏洞，嘴巴像条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变魔术，这份是一次想研究，不怕输篮球，变魔术，说我再辛苦别怪我对你残酷。变魔术，这份是一次想研究，不怕输篮球，变魔术，说我再辛苦别怪我对你残酷。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compromise my passion. Know what you do for me, I'm doing the same for you. I don't be tripping or making mistakes. I made too many in my past. I fight for the things you believe in. I got your body and put it in drive, baby. I got keys in. We about to take us a vacation. I'm about to put all this vintage loving on you, baby, like it was the late 80s. When you flying on me, baby, rotate. You giving me the good shit.

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火影 Music Music。

走不